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4集，漫画卷34，大老云涌。柳当家还在招待其他人，柳珏把程俊送走后，站在柳当家身侧，压低声音： 我好像听到程少他找那位程土先生了。 程土是来谈合作方向的，柳家以前只听过程家的名号，并不知道程家在做什么生意。最近在跟肯尼斯、程木这些人接触后，才发现程家的势力并不仅仅是渗透到国外那么简单。尤其是跟肯尼斯比较熟悉的程土，格外不简单。听柳珏说起程土，柳当家也是一惊。他微笑着跟国际商业合作伙伴说完经济命脉的事儿，才微微偏头，压低声音： 你去查查，联系程土。 是。 柳珏点头，他也是这个想法。了解到程俊的冰山一角后，柳家这行人都发现程俊这行人在魔都的威胁程度不亚于肯尼斯。外面程俊驱车赶往医院，手机靠在方向盘边，里面是顾西池的声音，有点崩溃： 你再跟我说一遍这份报告是谁的？ 木南。 程俊将车打了一个弯，开得非常快。 我操，他这一家人牛逼。 顾西池拿着车钥匙往车库走，好半晌才开口说了一句： 能不能出来一个正常一点的？ 他认识的秦冉是个疯子，秦岭也不正常，最后一个木南虽然沉默寡言，但顾西池觉得这学霸比秦冉他们正常多了。眼下看来，哼，是他多想了，个个都是又狠又不要命的。程俊没有说话。医院，穆家其他几个主事的人也依次到场，毕竟事关老爷子。警方正在跟穆管家记笔录。 废弃工厂我们都没有找到消息，号码我正在让技术人员查，放心，我们会尽快找到他们，你们要随时与我们保持联系。 他拿着穆管家交给他的 U 盘，直接递给身侧的警员，严肃开口道： 让技术人员尽快查好。 穆管家一双手还在颤抖，穆宗熙走过来询问了警员几句，这才看向穆管家： 穆管家，不是要把小南转到京城吗？我们先下去办手续，京城那边住院部向来人多，短期内不一定能排到位置。 穆总策划也深沉着一张脸，十分急躁： 对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 对对对，手续。 穆管家手指颤抖，他转身找刚刚的那个护士，发现护士已经不知所踪了，急救室的门还是关着的。关键是京城医院会收穆南吗？穆管家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毕竟是在穆家主事了几十年，这时候需要他安排好一切。他直接朝电梯那边走，去楼下找前台询问转移木南的事儿。穆总策划同他一起，穆宗熙站在原地眯眼看了穆管家一行人半晌，也跟了上去。楼下穆管家找到了负责这件事的人，护士查询了一下记录，在确定木南身体各项机能无理由的下降，医院这边就联系京城那边了。京城那边动作也很迅速，感染科跟内科专家已经看完了内容，报告也打回来了。 京城医院那边也没有办法。 护士在电脑上收到了回复，他看着上面木南的年龄，再看看穆管家的脸，有些不忍。穆管家的头彻底要炸开了，他被穆总策划扶着上了急诊室。急诊室外，穆子宁也上来了，穆宗熙跟他解释了一下京城医院的事儿。穆子宁听完，看着穆管家的样子顿了一下，才道： 穆管家， 怎么也要试一试。我帮你联系郝院长。他说着拿出手机要联系郝院长，电话还没打通，不远处的电梯门打开，里面站着好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，领头的人正是穆子宁要联系的郝院长。呼啦啦全都出来，个个走路带风，动作很快。与此同时，急救室的门被打开，里面的两个医生护士把木南推出来。郝院长看了一下木南身边一直滴滴滴响着的仪器，大手一挥， 推到顶楼，直升机已经安排好了，生命通道打开。 医生护士动作向来干脆利落，穆家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穆南已经被推到电梯口边。好几个医生一边看穆南的病历，一边讨论着什么。这几个医生年纪都挺大，尤其是胸前挂着的胸牌，上面写着感染科主任医师、心内科主任医师、血液科主任医师。今天正好休息室，除了郝院长，其他全都是一溜烟的主任医师。医院除了开会，其他护士医生应该很少同时见到这么多专科知名的主任医师，还这么短时间内就成立了小组。穆宗熙张了张嘴，他转向穆管家问道， 穆管家，怎么回事？什么生命通道？不是说京城医院那边也没辙吗？ 穆管家四肢无力，此时也有些回过神来了，他也挺懵的。 穆管家，你放心，生命通道已经打开了。 郝院长把手中穆南的各项指标报告放下来，看向穆管家。 有顾先生在，穆少爷会没事的。 说完，他跟着病床进了电梯。电梯满员，几个主任医师留下来。穆家几个人面面相觑。顾先生， 顾先生是医学组织的人。 留下的一个医师看着穆管家，十分的礼貌客气，语气中甚至还带着一点激动。 上次京城病毒你们还记得吗？就是京城医学院那两个顶尖医生研究出来的抵抗药，当时结果出来，整个医学界都被惊动了。顾医生是 M 州医学组织的招牌，歪国贵族请了好几次顾医生都没请到，你们真厉害啊。 他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提起顾医生还是一个迷弟的样子。穆家人可能不了解那位顾医生，但提到 M 州医学组织那是如雷贯耳，别说穆家，连柳家也没能跟 M 州连接起经济命脉。穆宗熙看着离开的几位医生，面色变了几遍，而后才看向穆管家。穆管家心口堵着的郁气终于隐隐有些散开。穆南这边有郝院长，还有医学组织的人，他的心还没有放下。至于医学组织是怎么回事，他没有多想，因为现在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宁威还没有消息。穆老爷子病情好转了，但是还没有清醒过来，穆南那边有郝院长在，姑且可以放心。穆管家现在急着宁威那边，他直接去了警局。穆宗熙一行人面面相觑着也跟了过去。警局内一片匆忙错杂的景象，办公室的门是紧闭着的，一个警员打印了一份文件，对穆家人严肃开口。 犯人十分狡猾，电话号码查过去定位是卫星，很显然他们有一位黑客高手。穆少爷的 U 盘我们也看过，里面是一串病毒代码，目前技术人员还在解。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，动手的是国际追杀榜上的罪犯，凶多吉少，你们做好准备吧。 国际追杀榜上的人？ 穆管家面色一白。 你们确定？ 我们根据 U 盘留下的记号查到的记录，国际刑警马修手上排名第10的罪犯。 警员颔首道，他也是第一次办这种棘手的案子。 目前凭我们不足以短时间内跟国外联系上， 时间太长，被绑架的人生命安全越不好稳定。现在可能已经在出国的飞机上了。我们会联系京城刑警大队那边，他们跟国外接触的案子多。 警员的这句话一出，穆子宁和穆宗熙也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眸底惊骇分明。 那怎么办？ 穆管家的手扶着扶手，说：“ 请你们一定要救出来宁夫人。” 唉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 看着穆管家的样子，警员也十分难受。他刚刚在医院也听到了木乃的消息。 如果你们能找到129的那位陈鸟大神，宁夫人的位置很快就能确定。 陈鸟大神？ 穆管家听过129的大名，但不知道陈鸟。 我要怎么联系他？多少钱都无所谓。 穆管家不知道，穆宗熙倒是清楚。他抬头看向穆管家。 129五大元老单子都很难下，每天找他们的人不知多少，想让他们出手难如登天啊。 陈鸟。穆宗熙正说着，不远处一道声音响起，很清冽的声音，夹杂着一丝冷意。你需要他做什么？一行人往声源处看过去，就看到穿着白色 T 恤的女生，一手按着肚子，一手拿着手机，面色有些不正常的白。身后跟着一个人高马大的人。来人正是秦冉跟程木。这是穆子宁第一次看到秦冉。他看着秦冉的那张脸，眼眸微微眯起，不知道想起了什么。 秦小姐。 穆管家认出来秦冉，直接站起来。秦冉没有看穆管家，直接看向警员，手撑在他面前的桌子上，微微俯身，再次问道：你需要陈鸟做什么？警员愣住，秦冉不耐烦，他拿出来手机。 啊？ 警员一愣，然后回过神来，见秦冉询问，他谨慎地回答： 绑匪是通缉榜单上的人，129的陈鸟上一次才单枪匹马抓了一位，这方面他出手肯定比其他人强。 秦冉抿唇，他还没有收到具体消息，听到警员说起才知道这是通缉榜单上的人。这种事何晨确实擅长，他颔首直接拨了手机里何晨的电话，言简意赅：通缉榜单第10，你手中有他消息吗？ 怎么了？ 手机那头何晨扛着摄像机挺惊讶的。 你出山了？ 没什么，他抓了我小姨。秦冉淡淡开口：有资料一并给我。听着秦冉的回答，何晨整个人一愣，他低头看着手机眯眼道： 这人疯了吧，抓你小姨，靠。哎，活着不好。哎，今天请假。 哎呀，他挠挠头，拍拍前面人的肩膀，随意的请了个假，就扛起摄像机去找常宁了。 哎， 前面那人看向何晨的背影，喊道： 你再请假，总兵要踩你了。 何晨随意的挥挥手：木南留下什么东西，给我。秦冉挂断电话，直接走到穆管家对面，一双眼眸极黑，垂在两侧的手指甲深深嵌入掌心。穆管家回过神来： 他留了一个 U 盘，我交给他们了，绑匪那边还有个电话号码，但李警官他们只查出来卫星定位。 绑匪手机号码给我。秦冉点头，面色平静： 这位小姐，手机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，没用。 身边刚刚那个警员开口道：给我。秦冉抬眸，穆管家下意识地拿出手机翻到了那个号码。程木已经拉开秦冉身边的椅子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程木手机上收到了无数消息跟电话。 大概都知道秦冉现在心情不好，没有人敢惹他。秦冉一边坐下，一边把手机翻转成电脑，蓝色的投影键盘整整齐齐地落在桌面上。他打开编辑器，调出搜索令，定位这个号码。 没用的。 他对面，被他这装备惊了一下的警员刚想开口，秦冉就按了一下 Enter 键。手机屏幕上 S 市的三维地图上好几条红色的行路轨迹出来了，几个围观的警员瞬间闭嘴。红色轨迹最后停在机场，秦冉一手搁在桌子上，一手放在腹部上，看向程木。陈土在机场吗？程木看了一眼手机，开口跟他汇报消息。 他跟肯先生封锁了两个机场的防线，有当家正在赶过来。何晨小姐刚刚发了一份文件，还有马修先生让你抓了人，直接交给他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